本土民主反共普罗政治民声起义 myradio.hk。 今日我话官到无求胆自大， 有几大胆啊？够唔够胆陪市民一齐饮完水啊？ 可能佢真系够胆饮噶，听有个议员讲咧，饮完水会延年益寿、哦。 受佢个头啊！岂有此理啊！俾啲有毒嘅水，我仲要收我水费？诶，嗱嗱，临上网用 PayPal 再交多几份 My Radio 月费啊！有钱真系支持一啲冇毒嘅声音好过。官到无求胆自大，我话月到尾升，钱照交啊！ 而家已经系月尾啦，你交咗月费未呢？未交嘅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拣选你想撑嘅节目。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欢迎各位嚟到热血大球场。咁啊，今集我哋嘅主题就系球坛 hot dog。咁啊，球坛 hot dog 都一段时间冇同各位见面啦吓。咁当然啦，围绕住呢个宗旨嘅内容就系一啲嘅球坛嘅花边新闻啦，或者一啲嘅重要嘅资讯啦，同样都系具有呢个探讨性同埋批判性嘅。第一单要讲啲咩呢？第一位要出场嘅就系佢，天使迪马利亚。迪马利亚今届转投咗个 PSG 巴黎圣日耳门，咁啊表现就略欠平稳嘅，不过佢开心就 OK 啦，亦都乘住巴黎圣日耳门下周将会作客班拿贝，面对住皇马呢个欧联分组赛第四场嘅赛事。因为咁样呢，西班牙嘅著名报章马卡报就同天使做咗个访问。整个访问嘅内容其实大家上网都可以睇到晒，不过我就只係斟酌访问内容嘅其中之一点，佢就係话同巴黎圣日耳门嘅缘分咁就其实可以更加早开始，即更加早去到巴黎嘅，就只不过係因为财政嘅问题。财政嘅问题，咁我哋又记得啦，嗰、那个咁嘅帕天尼定下嗰条咁嘅呢个财政公平经济条例啊，咁啊搞到好多球会都遭受到呢个处罚啦。咁特别系两支金元嘅球队曼城同埋巴黎圣日耳门啦，咁啊最后又要罚佢哋钱啦。咁曼城嗰度又要限制佢哋欧联注册嘅人数。财政嘅问题咁啊导致到咧出唔到手买迪马利亚啦，因为迪马利亚都成5000多万镑，一啲都唔平嘅。咁正当此其时咧，云高尔上任嘅曼联急于要人啊嘛，咁所以就难逃劫劫出手，就叫走咗呢个迪马利亚过去啦。皇马又等钱使啊嘛，因为吓，因此咧，迪马利亚几唔愿意都要过去。咁除咗咧喺头两三场为曼联有好表现之外咧，跟住落去嘅时间，其实迪马利亚大部分都系麻麻地啦，甚至乎系碌碌无为嘅。佢自己睇得到咧，个样啊踢得唔系好开心嘅。咁点解会咁呢？除了话迪马利亚踢得不是很开心之外呢，其实现在的曼联亦都令到一些现在的球员，甚至乎是已经没有效力的球员呢，都一样这么不开心的。那归根究底最大的原因原来就在教练身上，云高尔。云高尔看来上任曼联都受尽批评过。前曼联球星早一轮有嚟过香港，而家转咗做广波佬嘅史高斯咧，有咁嘅提出吓，佢就话而家嘅曼联咧，简直系不甘去冒险啦，毫无乐趣啦，最惨嘅就系冇入球啊吓，三无嘅曼联啦。佢觉得咧而家咧曼联啊进球乏术啦，咁啊亦都系咧踢法太过消极啦，最惨就系连累埋射手朗尼咧都系冇表现嘅。史高斯认为最难做的事情就是要训练一支球队去不断地入波，不断地富有这个创造性，等球员呢会有好好的即兴发挥。但云高尔这样的一支球队呢，是你不会想跟他交手的，也不是你想加入的其中一支的队伍来的。这支球队现在根本缺乏创造力，也是不敢冒险，又还要连累朗尼那下惨嘛。咁啊，朗尼而家被评为又唔够快，又跑得慢，仲要冇晒啲射术添。咁但史高斯就为佢辩护，史高斯就有欣赏到曼市打比呢场波啊，讲唔讲得上叫欣赏咧？其实吓，佢话佢睇咗朗尼头20分钟嘅表现，其实个跑动非常之积极嘅，佢系准备为呢支球队奉献一切。不过 根本就冇人谂住传个波俾佢。喺咁样嘅情况之下，你自己作为球迷嘅，你只有睇到摇头叹息嘅啫。未够噶，未够噶，史高斯仍然继续开火，佢就系话：云尼斯到内、舒灵咸、高尔呢一啲都肯定唔愿意为而家呢一支咁嘅球队效力嘅。佢喺禁区里面前锋得唔到足够嘅传中，而中场球员成日做嘅咧就只系跑嚟跑去咁样样。佢认为中锋好难喺而家呢一支嘅曼联里面立足噶。而前曼联作家梅伦斯丁呢，亦都有同等嘅见解啊。佢话而家嘅朗尼根本就系迷失咗，喺费格逊嘅年代咧，佢会得到好多嘅供应，亦都有好多创作性、即兴性嘅自由发挥。但而家喺云高尔手上，似乎大家都好压抑、好限制，冇咗个灵感。咁睇嚟，朗尼似乎佢除咗自己个人有些少走下坡之外，最大嘅罪魁祸首都系嚟自云高尔噃。跟住落嚟呢一单呢都系有关曼联㗎喎。就系10月30号啦，咁啊根据呢个国内嘅一份嘅体坛周报就爆料啦，就系话由中信资本牵头，中国资本高举大旗进军英超，要做啲咩嘢呢？就系諗住用35亿嘅欧元呢正式报价收购英超豪门曼联。咁呢个亦都系继王健林呢以5000万嘅欧元收购马德里体育会 20% 嘅股份之后呢，另一个中资机构、中资嘅财团喺国际足球市场嗰边咧，一次好大好大嘅动作，咁当然啦，系真系假，我谂大家都可以判断得到嘅。咁啊，财经方面嘅专业人士咧，就向中信资本相关嘅人员咧，经过求证之后得悉，根本人哋都冇作出过任何收购项目嘅行动。不过今次咁样样一嚟，就好似系卖咗个都几大型嘅广告啊！而我最欣赏嘅就系我睇到某位球迷嘅留言，佢就话好嘢啊！我哋都终于拥有我哋嘅太阳报同埋地铁报啦，即系英国嗰边出名两份专系专做炒作嘅小报啦。哎，终于都讲完晒曼联啦，咁啊，所以我哋可以咧镜头一转就飞到个德国嗰边，讲下啲德国波嘅消息啦噃。嗱，依次咧就有关于科隆嘅。根据德国图片报嘅报道咧，著名嘅科隆狂欢节咧就嚟到啦。咁於是乎咧，科隆球會就推出咗個特製限量版嘅球衣嘅。嗱，呢一款嘅波衫咧，主要嘅色調就係紅白色咧，即係佢哋主場球會嘅顏色啦。咁啊，再加上一啲紐扣同埋流蘇等等嘅裝飾元素設計，佢哋話非常之型喎。咁型嘅波衫一啲都唔平噶，差唔多要成90蚊歐元一件嘅。咁啊，亦都好有希望咧，就喺11月21号咧，就著住呢一件嘅波衫就迎戰緬恩斯嘅。不过你觉得型啫，大家睇睇幅图，哇，真系都亏佢谂得出呢个设计噃吓。唉，连佢哋啲支持者都唔系好撑噃。咁啊，有球迷喺官方球会嗰个 Facebook 上面就提到啦，哇，核突咗少少呢种感觉，我应该衬衫定衬裤啊？喂，狂欢节系俾人欢笑噶嘛，但系而家着咗出嚟，似俾人嘲笑嘅多。不过亦都有球迷话到啦。你弹都冇用嘅，到期时呢一款波衫咪又系照旧畅销，每三个科隆球迷就会有一个着住佢嘅啦，你唔使担心啊。嗱，咁而科隆波衫嘅赞助商公司嘅 CEO 呢个曼哈尔咧，亦都系咁讲到嘅。我为我哋嘅创意感到骄傲，好好奇科隆嘅男女老友着住佢，点解会唔喜欢噶？唔可能嘅。我谂香港嘅球迷见到呢件波衫。有冇意欲？你又去收藏翻一件咧？咁买多两件波衫，揾食啫。嗱，讲到揾食嘅嘢，你有位德国籍嘅教练咧，最近都有好嘅窿路啦吓。佢就系米高史基比啦，咁啊正式宣布上任带领希腊国家队咧，去未来嗰几年争取好成绩嘅。咁佢第一场波就将会喺11月份啦，就会带领希腊面对卢森堡踢一场友谊赛嘅。咁各位亦都知道啦。啱啱完咗嘅欧洲国家杯外围赛嘅分组赛事里面呢，希腊呢就喺佢哋嘅小组就排尾嘅，个成绩可以话相当之差劲。咁对于呢一支大家都好好奇揸住二三流人脚都往往能够打到入大赛决赛周嘅球队呢，都终于有佢哋冇货卖嘅一刻啦。不过总算喺2004年佢哋曾经呢爆冷地夺得咗呢个欧洲国家杯嘅，都叫做系有一定嘅盛名嘅。咁米高史基比喺而家希腊人才缺乏嘅情况底下，又可以执教得几耐呢？ 嗱，咁都要介绍一下史基比呢位教练嘅。咁啊，佢其实咧喺德国嚟讲咧有一定嘅知名度，但系又唔系话去到响当当嗰一只啦。嗱，佢球员年代就效力史浩克04嘅，亦都曾经喺短短一年之间咧入选过呢个德国 U18 咧，有成18次咁多嘅。嗱，不过好可惜咧，原来佢嘅职业球员生涯就非常之短暂，22岁就退咗休啦。咁点解咧？就因为佢十字韧带曾经遭到三次。是接连三次严重的伤患，所以他根本没办法继续他的足球事业。但是也是因为这个契机就提早了他的执教生涯了。首先呢就是执教这个史浩克04的青年军，也在89以至去到95年之间就负责这个多蒙特的青训。95至98年之间也都是成为这个多蒙特的副领队。正正式式也都是98至到2000年之间就是带领多蒙特的。咁呢个相信呢啲近代嘅德国迷都会对佢有所印象啦。咁而去到2000到04年之间呢，佢就辅助和拉去執掌呢个德国国家队嘅。个履历都唔错喎。再睇落去呢，咁佢曾经執教过呢个利华古信啦、加拉塔沙雷啦、法兰克福啦，咁等等等等嘅球会，去到而家執教呢个希腊国家队嘅。咁佢个风格呢都系几四平八稳一下㗎。咁但係都系重申嗰句啦。而家希臘國家隊本身就缺乏人才，咁要睇睇史基比有幾多嘅功力，可以喺未來嘅大賽嗰度爭取好成績啦。阿順帶一提都可以補充一下嘅，就係話大家都好熟悉呢個前英超嘅烏拉圭嘅國腳咧，就係普耶啦嚇。咁之前執教嘅咧就係英格蘭嘅球會新德蘭嘅，咁被炒咗魷魚之後咧，一路都閒富在家，咁最近咧亦都係上任啦，成為佢。在他的领队生涯那里第三次执教的球会亦都是来自希腊的球会，就是 AEK 雅典。那么这里同样都祝福普耶。好了，不如先在这里就提一提各位周末四大联赛有些什么好戏码了。先讲英超各方面，有车路士主场大战利物浦啊，是一场大战。不过再看看双方的排名，一对中游一对中下游，原来是这样样的啫。再要提醒的就是这一场球就是在周末的晚上8:09早场就开球了，大家记得不要 miss 了。意甲方面就有国际米兰大战罗马，国际米兰今届拿到一定的积分，不过入球能力就似乎差了一点，而罗马就是现在目前意甲的一哥，但是他们有欧联的后顾之忧。另一场的大战就是拉素对着 AC 米兰，拉素相对地平稳得多啦。AC 米兰今届个战绩就比较反复一啲，抌咗成亿几欧元去矿军，踢出个乜嘢款嚟啊？睇嚟佢哋个教练要执个教练，定系叫教练执啲嘢？嗱，西甲嗰方面咧就有维拉里尔对住西维尔啦。咁维拉里尔嘅表现亦都系同样非常之出色噶。西维尔亦都系受到欧联嘅影响咧，喺国内联赛嗰度就有少少跌落，不过唔紧要嘅，佢哋本身个实力都系差唔多嘅啫。去到德甲嗰度咧，就有和夫斯堡面对住利华古信，以两支球队都系欧联嘅分子嚟噶。不过睇翻和夫斯堡今届走咗奇云迪布尼之后，睇一睇嗰个创造力系弱咗少少嘅。而利华古信同样令我失望嘅就系，佢哋似乎打唔翻好似上届季初舒默特所带领嘅嗰种进攻足球，嗰种流水行云嘅嗰种咁畅顺嘅攻势。唔好又话因为孙兴文走咗啊 ，OK。希望呢两支球都尽快恢复状态啦。知道有啲咩波打之后咧，咁啊又去翻我哋嘅球坛热话啦。今次啊，再去讲一讲就系荷兰，应该话讲呢两个荷兰人啊。不过都系讲翻荷兰先啦。咁啊，荷兰今届欧洲国家杯个外围赛咧个成绩啊非常之差劲啦，连争取一个附加赛出线资格嘅席位咧都系冇嘅，系彻底地出局嘅。咁啊，人衰行路打倒褪啦。咁啊，讲紧呢个云佩斯咯。云佩斯佢今届黯然离开曼联，谂住转头过到去呢个土超球会费伦巴治，喂土耳其啫，做唔做王？咁啊，结果因为佢呢个咁自我嘅心态，就令到教练都唔买佢账。喂，你唔配合啊？你唔肯合作啊？我有权摆你落后备，甚至乎唔俾你上阵。结果云佩斯就好唔开心，见到佢半场休息嘅时候咧，出嚟松下筋骨嗰啲咧，都系好唔尊重队友咁样样嘅态度嘅吓。OK， 咁因为咁样样咧，曾经同佢一齐效力过菲燕诺，亦都系荷兰国家队嘅中锋云浩当咧。哇，唔知点解佢两个系咪菲燕诺嘅时候就已经系好唔妥对方嘅咧？ 但一直都冇乜消息传出嘅。直到2014年嘅巴西世界杯上面咧，佢两个就正式交手啦。咁嗰时云贺当咧就已经系成为咗呢个评述员嘅身份啦。咁就弹啦，喂云贝斯，你净系分组赛入得嗰几个波冇用噶，你去到淘汰赛都帮唔到手，入唔到波嘅。就因为咁样样咧，喺报纸上面嘅专栏咁样写咗出嚟。诶，云高尔，不如你弃用云贝斯吧啦。咁云贝斯看在眼里就梗系好唔开心啦。咁结果佢最后都争起去到季军争夺战嗰度，荷兰3-0大炒巴西，云贝斯都有入波嘅。咁喺呢场季军争夺战完结咗之后，佢就反击啦，佢就话：云贺当，你收下嘴啦，你啊应该继续打你嘅高尔夫球，唔好讲波啦。咁啊，云贺当球员年代，大家睇过佢英超嘅表现啦吓。都是臭马一名嚟噶嘛，佢自己都经常俾教练说佢嘅。嗱，不过喺嗰一刻咧，佢就反击啦，佢就话：咁证明文佩斯对我有恶意嘅啫，我啊揾唔到其他嘅理由啦。我嘅工作就系睇到一啲我睇唔过眼嘅嘢，我就要提出一个疑问，提出批评啦。嗱，云浩当咧就有咁嘅回应噶噃。咁啊，都隔咗又年几啦。咁最近云浩当在接受一个荷兰电视台节目的访问的时候，在对话当中他又再次提到了，而且今次都挺怒气冲冲的。他就说文佩斯很明显他对我的恶意要比我对他的多啦。不过其实这些都不知道什么理论来的。我不知道他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总而言之他的问题就多过我了。我确实是有这样曾经一刻是想过的，他文佩斯就是个 asshole。唉，真系惨啊！云佩斯，今年你究竟交上一个咩恶运呢？简直小人缠身啊！你不过云佩斯所效力嘅土耳其联赛一向都问题多多噶啦，咁问题多系嚟自于由于因为佢哋嘅球迷太过热情、太过疯狂啦，简直每一个球场都系地狱主场嚟嘅。唉，最近咧，根据呢个 ESPN 嘅报道咧，土耳其嘅联赛又发生咗件咁嘅事喎。就是他们的劲旅特拉布中就面对着这个加齐安泰普的赛事里面，最后就2-2打成平手的。不过发生了个争论的焦点，就是当值的球证就由于因为没有给到一个12码就给特拉布中，所以导致到打和，即是特拉布中就失了分，因此就很不满意。而他们特拉布中的主席这个拉恩就下令封锁个球场，将个球证困在个球场里面，同埋他助手一起不给他们离开的。哇，系咁样样咧，都系非常非常之恶霸噶吓，用意就系以惩罚佢哋。啊，虽然系失咗分，咁但系波都打完啦，算数啦，好唔好啊？咁但系因为呢件事咧，就令到啊嗰啲球迷更加鼓噪啦，咁啊聚集喺球场外面嗰度抗议啦。嗱，啲球迷咁疯狂啊，如果再系唔好好控制咧，令到个场面失控，甚至乎可能会连累到球证沙谦嘅人身安全咧，都好有问题嘅。就因为咁样样，考虑到个严重性，因此土耳其嘅总统啊，呢、这个艾杜简就马上拨个轮，就同呢个球会嘅主席大家商量好，喂，好放人啦，结果都放人，但其实仲要秋后算账嘅。土耳其嘅足总咧，一定会系调查呢件事。嗱，有个案例咧，系要罚钱兼罚人嘅。嗱，原来就系讲翻喺今年嘅5月19日咧。土超的劲旅费伦巴治，即是现在云贝斯所效力的那一间，由于因为他们的球会主席就指控在比赛那里他们威胁这个球证的，土耳其足总经过这个调查熟实证明到之后，因此作出一个这样的判罚，就剥夺了费伦巴治的主席权力100日，以及罚款$10,000。费伦巴治也是他们的球队的大巴上面亦都曾经遭受过恐怖分子的射击的，而令到他们大巴的司机甚至乎是要受伤的。这一个就是土耳其的联赛，你觉得它奇怪又好，过分热情又好，我就觉得相当之危险了。其实好像近日说有球会想针奥斯尔过去踢，是吧？你考虑清楚先。那不如回来英格兰这边先。英超球会阿仙奴的领队云加，他的声音来就将会在伦敦的地铁站的报播系统那里，就大家听到他那把这么磁性的声音了。同样会听到就有车路士的后防泰利，热刺的前锋哈利简尼，还有韦斯咸的中场麦克劳堡。 咁呢个就系为咗响应呢个伦敦恩叔日而举行嘅一个活动嚟嘅。咁呢个活动咧就由英国皇家军团主办嘅年度活动嚟嘅。咁云家嗰把声咧就将会出现喺嗱，大家知道啦，英国伦敦就有呢个阿仙奴嘅地铁站啊嘛。咁啊，阿仙奴站就少不免啦。咁另外嘅旁边嗰两个站咧，都系听到云家嗰把声噶。咁至于泰利、哈利简尼同埋麦克劳堡咧，佢哋嘅声音咧，亦都会喺其他伦敦嘅地铁站里边嘅报播系统所听到嘅。咁关于呢个恩叔纪念日，到底系一件咩事情嚟嘅咧？每逢到咗十一月，英超嘅球员同埋教练，佢哋胸口前面都会插住一朵红色嘅小花。嗱，呢一朵究竟系乜嘢花？佩戴佢嘅意义又系代表住啲咩咧？其实呢一朵红色嘅花就叫做虞美人。虞美人同恩叔花咧，同样都系属于呢个恩叔科噶。咁啊，外表极为相似，因此就经常被误认为恩叔花。嗱，每一年嘅十一月十一号，亦都系英国阵亡将士嘅纪念日。亦都是纪念1918年一战结束的日子。在英国每年的11月份的第二个礼拜日，亦都即是距离11月11号最近的一个礼拜日。这一日全英国都会举行各种的活动去缅怀战争中牺牲了的烈士。那为什么会选虞美人这种花呢？原来在一战的期间，比利时西部和法国的北部边境的战斗非常之激烈。好多烈士佢哋嘅尸体就只系能够喺战区里边被啲草咧淹没住。嗱，而呢一片嘅区域正正亦都系虞美人盛开嘅地方。咁士兵之间就流传咗一个咁嘅讲法，话虞美人嘅鲜红花瓣正正系长遍地下战友嘅鲜血所染红嘅。关于虞美人，仲有好多动人嘅传说故事。1915年的5月，一位加拿大的军医在埋葬自己战友的尸体的时候，就看到血红色的虞美人遍地盛开，因此大受感动，写下了战时最著名的诗《在和难土地》。其后虞美人亦都逐渐成为纪念在战争中牺牲士兵的一个标志。今集的球坛学多亦都差不多讲到嚟呢度啦。咁喺节目尾声嘅时间，就交俾 Billy 所主持嘅《J 列风云》。 J 列风云又系小弟 Billy 同大家见面嘅时间啦。嚟到 JS Stage Two 第十五周，睇多场护级大战先。神户胜利船主场迎战山形山神嘅上半场22分钟，神户嘅安田利大左边传中，道边千真撞射先开纪录。下半场山形山神嘅艾斯奥凭住自由球省中对方球员入网攀平，神户嘅道边千真却系越入越有。个人大演武指戏法，为神户胜利船以3-1击败山形山神护级成功。而山形两阶段合计提前两轮宣告护级失败，来季 J2 再见啦。睇埋其他赛果 ，FC 东京以3-4不敌蒲和红钻，湘南比马主场22-1击败鹿岛六角。联赛榜方面，广岛三战34分排榜首，鹿岛31分排第二，横滨水手同大阪飞脚28分攀别排第三、第四位。仙台维加泰同松本山雅同样12分排第15、16位，山形山神同清水心跳分别保持第17、第18位。今集嘅时间又到啦 ，J 列风云会继续为大家送上 J1 最紧张刺激嘅战况，下集见。